身旁，并没有话要对我讲。你不敢抬头看着我，哦吼，脸庞。我问你要去向何方，给你

转半瓦漆，白马踏新泥，山花娇艳色丛染红肌，屋檐洒雨滴，炊烟袅袅起，蹉跎辗转宛然的你在哪里？ 是谁的衬衫静静躺在角落，呼吸还残留一褪色的温柔，闭上眼背诵你给我的感动，过往就像音乐旋转着，颤抖在你消失的以后，想松开你的手，眼泪却太脆弱，你说要我快乐，我反而更难过，也许深深爱过人会一段失落，就算曾经犯错

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。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。 关注广播，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 6566-1566。 时间十六年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四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， 你好982。这个清明假期呢，我没有回老家，但是我的老同学过来北京这边看我了。然后呢，女人在一起除了花钱就不会干别的事情了。我们这个清明三天假期全都是在西单度过的，而且每一天都有新的收获，每天除了买买买就是吃吃吃。但是我觉得女人这样特别不好，应该节制一下自己的购买欲，所以我的心愿就是这个四月份我都能够不再买衣服了。 心情好起来，原来幸福就是

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一个人等着更美丽，跳跃在哪里？一个人。 世界里。 你站在哪个地方，把我推得很遥远。

暗香有夜色愁，星月像一场相守，韶华间浓情秀，鸳鸯和弦都没有，少年又不懂愁，恐怕要五六白头，岁月里万物旧，唯有不懂十八宿，我们歌 脚下的缝纫机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92年在市场开小店，为街坊邻居做衣裳。走路才长起呀，没见上长大。隔壁理发店的孙姨说她长得跟你可像了。日子好比那阴绿老窗，夜上蒙尘有多久的窗花。前我走过越暗越几丈发芽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在转呀转呀，嘎噔转呀转呀转。拾到几针线，将岁月和旧皮革都缝上一角。那阵下雪，毕竟上水点半去郑州，六十刚过春假。假山几时前进，快有对门拆迁的砖瓦。有些事不打情理，听来像话，没痛惜才不觉得胖。要等青春不复才欢悟，人生不知在何处被落下。在转呀转呀，嘎咚转呀转呀转。转过小小的家，转过世纪，转眼鬓角有白发。厨房钉上啤酒桌旁，几粒毛豆要进黄昏才卸下。昼夜折旧成皱纹，悄把大夫藏进枕边花。光阴就在那不去衰老不缺盈亏的日常中轻荡。依然转呀转呀转去远方，远方有我不像话辗转的牵挂。啦啦啦啦啦啦，依然转呀转呀转向远方，远方的我有好些话不太善表达。 我住在北方，难得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去心已经轻轻飞起。 第一次恋爱在哪里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，我家门前的蝴蝶却是谁还在留恋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是一场火影，每天都有新的问题，只要是有会在一起。南方啊，